第105集，休息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心领神会的欧声。好事者还不放过赵斌，专挑扎心的话说： 哼，要平时呢，赵老师这个时候啊，上夜班下午休息，大好时光，肯定是白大褂一脱就赶回家了。现在待着跟我们吃喂猪一样的食堂盒饭，大家懂，大家懂。 休息室里的一众医生纷纷发出夸张的大笑，有人大声地对赵斌说： 哈哈，赵老师，赶紧回家哄人，跟我们一起没有用。 赵斌被这些人调侃得有点恼羞成怒，毫无底气地打开自己的暴躁气场。 没事干多看看病人，病历写好了，还是抢救记录写完了。 休息室里继续欢声笑语，没人被赵斌假模假式的发火吓到。赵斌也自觉没趣，吃完饭悻悻地收拾东西。想想自己这吃醋生气也是没意思，光给罗明瑶甩脸色算什么事儿？还是得和他好好说明白才行。想到这些，他别扭地换了白大褂，还专门去路上一家店买了点小点心带着回家。他今天走的时候跟罗明瑶说的下午科室有事不回来，想来这会儿回去还能给人一个惊喜。想到这些，他加快脚步往家赶去，开门时候还愉快地喊了一声： 我回来了。 没有人回应，罗明瑶去哪里了？罗明瑶一早知道赵斌下午医院有事，就赶紧联系了钱康明，问他能不能中午出来吃饭，下午聊一聊。他的想法倒是很简单，早点把事情搞定，还不能让赵斌知道。钱康明是来 C 市做督察的，中午时间都有人请客伺候着，虽然他现在是领导了，但上任时间不长，也不好太摆谱，该吃该喝都必须到位。何况罗明瑶这个约来的突然，这些应酬不好随便推，权衡一番跟他约了下午出来喝咖啡。罗明瑶吃过午饭就出门了，找到钱康明发链接的咖啡厅，找了个窗边的位置等他。咖啡厅名叫 Get Gather， 整体装潢仿美式，菜单上的菜品还挺丰富，还有简餐、酒精饮料什么的。他点了一杯咖啡，环视周围环境，咖啡厅人不多，老板在吧台后面坐得懒洋洋，远处角落上一桌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发出阵阵低笑。罗明瑶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气氛有些诡异。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走到罗明瑶面前：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？ 罗明瑶吓得左右张望，确定对方是在问自己以后，语无伦次的回答： 那个我就是不太方便。 对方还有点咄咄逼人： 你是第一次来这么青涩的？我真的挺喜欢你这种类型的，放松点，就加个微信，平时也就聊聊天好不好？ 罗明瑶差点把面前的咖啡打翻，这时候再反应不过来就是傻了。他忍不住疑惑，钱康明到底知不知道这里是个 gay 吧？正想着，钱康明就过来了，坐到他对面，开了句玩笑： 小明果然很受欢迎啊。 那边年轻人看看罗明瑶，又看看钱康明，眼睛一亮，继而又泄气地耸耸肩： 哈，原来有伴儿了呀，早说呀。 又看了一眼钱康明，见他无动于衷，只能走开了。回到年轻人那一桌，罗明瑶还能隐约听到他说： 其实旁边那个也很不错的。 罗明瑶被这一顿聊骚搞得脸发红，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这会儿都不敢看钱康明，把菜单推到他面前，小声说道：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就没有给你点。 钱康明接过菜单，手指有意无意地触碰着罗明瑶的手。罗明瑶经过刚才那一段，心理上非常敏感，被钱康明这么一碰，手飞快缩了回去。钱康明微微一笑，点好咖啡，去吧台那边买单拿号牌。 要毕业了，心情很好吧？ 钱康明坐回来笑着说： 是打算在本市读规培吗？读的三年还是五年啊？ 罗明瑶一说这些，就像被抽问的学生，立刻坐直起来，规规矩矩回答： 读三年，研究生读三年就可以了。 钱康明点点头，又问他： 那以后是准备去哪儿工作，还是留在 C 市？ 罗明瑶想了想，点头说： 嗯，还是留在 C 市。虽然我还没有想好去哪家医院，所以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到处了解了解。 钱康明没再继续问了，吧台那边按铃加号，他起身去拿自己的咖啡。不知为什么，罗明瑶觉得他的背影有些落寞。拿了咖啡回来，钱康明开始说起今天的正事。 给赵老师准备礼物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 罗明瑶抓着脑袋痛苦。 前年宋师兄送的酒，去年王师姐送了什么纪念 U 盘，有个朋友说可以送茶叶，还有两个大学同学，问就说他们还在为这事想破头呢，也没给我什么意见。 他说的那两个同学就是朱珍珍和黄博怀。钱康明眼神闪动了一下，瞬间又把情绪全部藏了起来，说道： 我已经听说了，今年下半年周老师要被调去新院区，所以必须得准备点更有纪念意义的东西。 罗明瑶没想到周老师的调动已经有了消息。 真的？你从哪知道的？ 钱康明没回答这个，只是叹了口气。罗明瑶自然也知道这些事情，问消息来源没有意义，钱康明不愿意说，罗明瑶也不再追问，于是他跟着叹气。 就是没想到这么快就，朱老师他也没有告诉我。 钱康明喝了一口咖啡，不再过多谈这件事，继续说礼物的问题。 周老师人有多好，你们做学生的最清楚了，他收礼物肯定不会收太贵的东西，重要的是心意。要我出主意啊，就是多花点心思。周老师现在遭遇科室的派系斗争，以后都只能挂名学生了，算起来你应该是他带的最后几个学生，你们用心的话，可以把周老师这几年带过的学生都召集一下，拍个照片啊，做个视频啊，发给周老师。 罗明瑶眼睛一亮， 哇，这个确实很有意义。 钱康明笑着说， 周老师虽然不是现在医院特别喜欢的那种上进的医生，但是他本人的专业是很扎实的，在做医生做老师上，我对他只有钦佩。以后不在本部工作，不再带学生，我觉得呀，他心里多少会有遗憾。如果你们师门的人能够一起给他祝福，送他一句感谢，我相信对一个老师来说呀，是最有意义的事情，能让他觉得此生无憾。 罗明瑶猛点头，手上已经拿起手机准备联系师兄和师姐。钱康明看他忙了一会儿，慢悠悠地喝了咖啡，等他打字的动作慢下来，缓缓说道， 小明，你真的决定以后就做医生吗？ 罗明瑶抬起头来看他，一脸不解。钱康明仍然是那样笑得令人如沐春风。 我在研一的时候见到你，就觉得你其实不太适合做临床，你做事很细致，很有耐心，但是和人沟通缺乏那种自信的气势，你总是怀疑自己，总是有种自卑的感觉，内心却又非常固执，认准了就死不悔改。你这样的性格做医生很难得到病人的信任和依从，也很难得到上级医师的认可肯定，病人不会把你当做专业过硬的厉害医生，只会把你当做好说话的人，上级医师只会觉得你老实，不会觉得你能干，病人管得好。我一直觉得你更适合做研究员，比如我以前做过的研究顾问，有你这样的耐心和细致，这个工作你肯定做得非常出色。 罗明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，气氛有些尴尬，他带着一脸惊讶地看着钱康明，脸上笑容都有些僵硬起来。钱康明此时却仿佛失去了原本对他人情绪的敏感，无视气氛，继续说着， 小明，我在北京那边这几个月已经基本上站稳了，总部那边都能说得上一些话，我们公司现在在招研究顾问，你的学历进去绰绰有余，以后可以和我一起在北京发展，你考虑一下吗？ 他上身挺得笔直，手指却紧紧抓着西裤，一向平整的衣着上也开始出现了皱褶。